有一点点完美主义者。 但是这个事儿本身跟就是艺术本身又是你喜欢的，是不是？ 我本人来讲的话是学音乐出身的，我从 专业就是这个 专业，对，我是学音乐出身的，所以艺术也是我从小陪伴我成长的一个情怀吧。 那毕业以后没有跟音乐做从相关的工作吗？ 毕业之后的话，去了一家比较知名的一家产融的一家公司，然后针对体验式的一些运营，然后国际化的一些商业模式，然后去做了很多的调研分析的报告，这是我之前的是更多的一份工作，然后 跟商业相关， 跟商业多一点，对对对。 为什么没有去走音乐的路？ 个人性格。 工作多久以后有创业的想法？ 我大概是工作3年半4年之后，随着我结婚生子，再回到工作岗位之后，然后我觉得我还年轻，可以去给自己更多的空间。 有受现在这个类似于这种创业大潮的影响吗？就是这种大环境？ 其实还真没有， 没有。 对，因为我当时我先生是香港人，我当时其实，在创业大潮这个阶段，实际上我都是在整个备孕阶段。实际上，我当时是没有在国内的，然后我回来之后，创业大潮可能已经低谷了一阵儿，然后但是我也很有幸，在我最初想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商业体系跟模式之后，然后得到了一些机构，然后以及一些天使投资人的一些认可。 等于说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建立， 还没有， 有一个概念。 对， 那个时候投资人看好的是什么？就是你凭什么拿到这个钱呢？ 我觉得第一要看人吧，对，然后另外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业需要有我们这一类有情怀的人去创造去改变，然后我自身也是用户之一，实际上。然后 你跟投资人表达这种情怀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因为很多投资人他其实是不太喜欢去投一些情怀类的创业项目。 我觉得是这样子，任何的好产品都离不开情怀， 最终是源于情怀。 你没有情怀，对，你没有情怀在的话，你是做不出来好产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比方说现在很多做投资的人对消费升级， 对， 然后等等这一类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是因为现在的消费者的观念，然后以及我们的人文层面 要求也更高了， 更高了。 所以你这个项目也属于幼儿教育类的 升级，精品教育， 属于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的板块之内吧。对， 但是消费升级我们不能把它定义为单纯的定价，价格的升级， 明白， 价格提高，对，肯定还有很多内涵的支撑。 然后因为现在艺术类的教育实际上它是仅次于英语教育的刚需，你会发现在幼儿阶段有很多孩子，可能10个孩子有10个孩子在学英语，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可能有9个孩子他都是在学艺术类的学科， 各种门类的。 对，可能小 A 在学美术，小 B 在学钢琴，小 C 在学舞蹈，对。然后但是在市面上可能现在比较偏传统的一些艺术类的培训班居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我现在的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竞争的一些优势吧。对，第一我们是做了一个师资的一个优秀师资的整合，然后第二优秀师资可能老师自身专业水平很好，但是他未必会教孩子，然后我们在优秀师资的整合之后，我们做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师资培训的方案，师资培训的体系，让更优秀的人通过更好的方式去传递给孩子。然后第三，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全球优秀课程内容的整合商，然后在这个上面之上，我们加以微创，形成最适合孩子的教育内容。然后第四，我们是综合性质的，解决了家长一些不用送孩子去到处上课交通成本， 一站式的 艺术培训机构， 而且可能 国际课程、国际老师，然后还有我们其实会针对每一个来我们校区的孩子去进行一个国际性质的一个评测。我另外一个负责运营上面的一个合伙人，然后他是美国回来的儿童心理学的博士，然后因为很多家长想让孩子其实去接触素质教育，去接触艺术类的教育，但是很迷茫，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让孩子去学什么。没问题，我们去帮他做评测。 明白。 对。 所以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运营，我们的项目首先它的产品形态目前已经到什么阶段了？ 我们现在做的口碑很好，我们现在的第一家校区是在上东8号的楼下，然后 整个家长口碑转介绍率非常好，算是文化层次比较聚集的地方，并它离七九八也很近，也很有艺术氛围。然后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给孩子的教育上面不是其实跟家庭背景以及家庭的经济收入会放的面很宽，就是中国人嘛，就穷什么不能穷教育，所以其实一些普通白领也会选择我们，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 很多创业者其实很关心一个问题，就特别是做实体的，那你前期一定会投入一些资金，虽然说有投资，但是自己也投很多钱，那第一批的种子用户怎么获取，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支撑了你的现金流。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第一批种子用户呢是在我们还就是刚拿到我们校区场地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整个的销售团队就开始做一些 预售， 然后去跟周边的一些体验式的商业地产去做一些活动，然后去对线下活动，然后组织了周边的社区的妈妈群，然后去跟他们做了一些线上的一些课程，微信课程的。 是自己建的吗？进别人的群，合作群。 都有，对，我们可能会拿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啊，或者妈妈下午茶呀，或者一些对转介绍， 做一些这种活动， 对的，对的，是。然后，但是前期主要还是靠口碑嘛，因为所有的家长去选择我们，他首先他要带孩子过来尝试的，尝试之后，我们的转化率非常高，因为我们的课程其实是非常让家长去认可的， 公开课的那种形式， 公开课免费的， 免费的公开课，对，其实还是一个线上加线下的一个获客方式， 是的， 线上的传播，线下的体验啊， 对的， 对，所以现在为止，这些学生应该说一年多。即使办年卡已经到了这个续费的这个阶段了，现在的续客率怎么样？ 这也是让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然后我们基本上续客率是90%以上， 90%。 对，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孩子，可能是因为就是搬家，因为北京其实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大的城市，可能搬到西城或者搬到哪里搬家，他不可以在这继续上了。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孩子上完课都会在我这选择续课，因为我的实际上我们从18个月起，他在还没有上幼儿园之前的有些孩子，然后接触了我们艺术的一些启蒙，然后他到3岁之后，我们其实会更清楚这个孩子适合什么样的方向，我们去给他做评测。我们 其实你给他做了整个解决方案的提供。 是的，所以他3岁之后，他还是继续可以在我这上课。如果我们不搬家，如果他们不搬家，他可以在我这上7-8年。 但是会有一个老师综合性的帮他提供就是类似于像幼儿心理或者是艺术的指导这种的。 对的，我们是从第一是从孩子的兴趣去入手，去针对他的兴趣去做评测，然后第二，如果是年龄较小的孩子，我们其实是比较建议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乐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3度，北风3到4级，风力较大，而且温度回暖，不是。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国一国二车主有福啦，现在置换购买奥迪享高额现金补贴，还有新车交强险3000元置换补贴、1000元金融补贴、奥迪高档登机箱等专属礼遇，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你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 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良乡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033。 好嘞，记住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这个课程还是一个兴趣为主的，它不是一个就是技能的什么提升到什么目标啊这种为主的，是吗？ 这个分孩子本身的程度。如果说这个孩子之前没有接触过艺术类的教学，我们一定是从兴趣入手的。对，兴趣是最初衷的，他才可以学好这样东西。 Okay, okay. 可能到有中间阶段，可能他到了一个层级，然后包括有些家长可能会有些需求，或者有些孩子其实也会跟妈妈沟通说，哎，妈妈，我想学更好的东西，然后我想更深，甚至说我想考级，然后我想比赛，然后我们可以提供更就是相应而言更专业的。 Okay. 听起来第一家店像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啊，这个转化率也很高，但是如果仅仅是一家店，那就只是生意，那不是一个商业模式了。 是的， 所以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至少模式上的一些想法？ 现在第一家线下的校区它是一个生意模式了，然后但是它也是我们的一个 样板， 对的，然后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给这个样板能打多少分自己心里边，按照你的标准？ 按照我的标准啊，其实我是个比较完美主义者，可能外人看上去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相应而言其实蛮高的分。哦，我们现在是整个工资层面的话，因为我们是做教学的嘛，然后我们在教学内容的标准化上，然后在那个运营体系的标准化上，在师资培训的标准化上，然后包括我们2、3线城市的加盟连锁的标准化上，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团队都在努力的更好的去搭建这个高度。然后我们现在2、3线城市是可以去做加盟的，对。然后因为我们现有的标准间其实已经运营一年了， 对， 快一年了，其实是非常好的效果啊。我们现在西安已经有一家还没有开业的加盟店，但是很快了啊。然后桂林的话正在筹备中，1线城市现在在北京来讲，我们主要是直营，但是呢，我们直营的话可能会跟会启动一种消费众筹的模式，把所有的家长加入进来， 然后流行吗？非常流行这种， 对，非常流行。然后但是我们很大度，就是家长相当于只用付他2年的学费或者3年的学费，然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股东，然后他的学费是出的这笔投资的钱，他其实是可以在我校区消费的，外加我们会跟一些优质的房地产开发商，然后去做他们的一些社区合作跟配套，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直营校区的话扩张上面会比较轻。 但是如果社区的话就可能你要求他的这个效率又更高，就是因为不是一个就是因为他这主要针对这个小区嘛，目标非常精准，那根据这个人去配备相应的师资和课程的时候。 1线城市来讲的话，我目前的计划是暂时只打北京，然后第二的话对于我的直营校区来说，其实我不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开特别多的家，形成一个品牌的连锁概念，然后形成一个品牌的认知度的同时，我更多的实际上要做我的整体的课程内容，包括我的师资培训这块啊，这一方面的公司层面的一些运营标准化的东西啊。因为现在包括去年11月民族法出来之后，实际上很多的公立学校也好，幼儿园也好，国际学校也好，他们都是非常缺内容的。我们完全有很多的内容是可以跟他们去合作的，比方说学校内部的话剧团的承包制啊，然后他们的艺术团的承包制啊，然后我们派我们的师资 提供我们的内容，然后给到孩子属于他们的一些出口。对，包括我们这周五然后也会有一个央视六套即将上映的一个儿童节的一个电影，会在我们那边去选小演员，然后包括我们也会自己会有一些属于自己 IP 版权的一些戏剧表演的一些剧本。对，然后儿童剧、话剧、音乐剧，然后都是可以在很多剧场去供应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更多的实际上是一个内容提供商， 内容提供商未来可能会比线下的培训在你的这个 更 比重更大一些。 对的， 因为这个它的这种想象空间可能会更 对。然后并且这个我们就跟我刚刚说到，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团队针对全球的优质的课程内容去做筛选，然后加以微创。这个微创是实践得来的微创，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研发团队都会进行我们一线的教学。实际上我们现在上东校区的老师得到非常高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师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对，说这些研发人员同时也在一线去代课。 所谓现在就有一些，当然我美其名曰我的课程体系是从哪哪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引进回来的，但是真的适合孩子吗？真的适用他们适用吗？真的不是，必须要在实践中得到最好的内容，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完善。 大概通过一段聊天，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个贝尔的这个运作的思路哈。那你现在其实是属于第一次独自创业，应该这样说，算是第一次吗？ 其实算是第二次。 哦，之前还有过一次。 对，也是儿童教育。 哦， 然后大概是做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 跟这个不太一样的。 会稍微有一些区别，当然我这个可能是升级版、转型版。 对于创业者来说，其实时间本身就不够的。有没有感觉就是这个创业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对于我来讲的话，对于带孩子，因为为人父母嘛，对吗？然后陪孩子的时间是一定要留出来的，因为我做的是教育机构，然后我的孩子是可以带去上班。我们的所有的同事，只要是家里有适龄的孩子，在我们那儿上学是免费，就是你可以带孩子上班的。我们的所有的同事啊，然后在我们的单体校区，尤其是单体校区的运营层面的同事，都是持单体校区的股权的，所以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上班，全员持股，对，非常重要。 所以创业过程中，整个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所有的创始人都很有感触，就是任何事情万事开头难，0-1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的整合能力，你有好的商业模式，需要很好的团队去配合你，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人是关键， 找人。 所以我的现在目前的合伙人也是在我的不断的往前走的过程中，然后从最初的尝试最终发展成合伙人。我现在其中一个合伙人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你不觉得就是一个学生家长他自己是在我这花了钱报了名的 全职 并且是合伙人模式，他非常非常好。 他不是一个投资人的一个状 态，不是投资人的状态，然后他自己愿意出钱，他现在愿意说自己要拿钱出来入股了。我不仅要给他，至少他对我们的整个的课程也好，理念也好，或者我们的整个的服务也好，他是认可的，他才会对这个公司会有信心。 嗯，所以人这一块你觉得现在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了？ 一大半，但是还是不够，还是需要再有更优秀的人去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让我们的团队日益健大壮大。对， 其实创始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找人找钱，然后就是，所以这三点在今年2017年你觉得他如果排序的话，应该哪个会对你更重要一些？ 都重要。业模式的话，其实是我们现在是非常清晰了，实际上，然后在不同的板块上配合不同的人才，这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包括我的那个合伙人，实际上他自己是猎头出身的，对，然后也在陆续的在进展中。然后我现在资金这块，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作为单体校区运营的层面，我们校区现在已经是盈利状态，包括教育板块嘛，它是预付费的模式，所以我们的现金流很好，但是还是需要更多的雄厚的一些资金，然后支持我们的一些标准化体系的建设。 其实我今天见到王总拿到这个名片，就是他也跟我说，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做了异形处理的这个 logo， 小蜜蜂嘛， 小蜜蜂 B 这个 B 很特殊。那这个其实对于做全国性的这种品牌的铺开是非常有重要的哈。所以现在未来，比如说你设想，等到1-2年以后，贝尔在你的印象中，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项目？就单对这个项目而言的话，你希望它什么样的形象？ 我希望贝尔的话，会让所有的，比方说我们的用户家长群体来 来看上去的话，它就是定，它就是一个精品的艺术的教育机构， 啊、 线下第一感觉，然后它是国际化的，它是做内容的，它是做服务的，它是做精品的。 每一项听起来都要求好高啊！ 中国其实现在需要做品牌年，两会不是也强调这些问题吗？对，需要。所以二三线城市的加盟的校区来讲，我们的 logo 放上去其实是很容易被关注到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二三线城市的加盟也，这也算是我们后面的一个主要要输出的一个方向。 有哪些新的计划和举措要在至少北京这边要推开？ 那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今年的话，北京现在正在筹备一些直营的校区，就跟我刚刚讲过了。然后现在我们也会马上把我们的所谓的全民加入我们的创业领域吧， 就是全民合伙人， 全民合伙人，并且是家长合伙人。如果有兴趣的话，然后其实可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我们，主要是布局在一些大型的商超、然后或者一些孩子高端社区，孩子比较多的地方。 特别感谢贝尔国际和艺术创造学院的王芳，今天要跟我们聊聊这个。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生于在这季节绝不是偶然，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穿越海洋。原来所有情节仔细回想都是种呼唤，感动过的故事，看过的书，经过的地方，遇见的 每次是一旁 你总在我身边，点亮就要熄灭的火焰，陪着我度过黑夜的漫长。每次孤寂落泪，心中 三月二十五日，长和汽车厂家直销团购会保定站火热来袭，九重惊喜，26项大礼，最高直降10000元。详询涿州金发昌河 4S 店，366-6565。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在这里。别怕，有我保护你。别怕，有我爱着你。等待你给我回应。爱可以厮守， 北京时间21:00。 好音乐。